姐儿多又多，瞧见那花篮围着我，七个隆咚脆脆，八个隆咚脆脆，溜溜说，瞧见花篮嘛围着我，七个隆咚八个隆咚围压着我呀嘛溜溜说。也许我们溜啊溜，一带金那溜溜说，二姐许我们一呀呀子溜溜，二呀呀子溜溜，一呀带银那么溜溜说，三姐许我哟儿哟，花呀火爆啊，四姐许我哟嘞哟嘞溜溜说，花手金嘞手机喂，五姐没有什么虚，桃红的脸儿笑盈盈，七不隆咚脆脆，八不隆咚脆脆，溜溜说，桃红的脸儿笑盈盈，七不隆咚八不隆咚笑啊盈盈，那么溜溜说。姐嘛溜啊溜，一带金呐、啊、溜溜说，不爱二姐嘛一呀呀子溜溜，二呀呀子溜溜，一呀带银那么溜溜说，不爱三姐哟儿哟，花呀火爆啊，不爱四姐哟嘞哟嘞，溜溜说，花手金嘞。手心哟喂，只爱五姐人才好，五姐有颗美好的心，七不隆咚脆脆，八不隆咚脆脆，溜溜说，五姐有颗美好的心，七不隆咚八不隆咚美呀好的心，那么溜溜说，七不隆咚脆脆，八不隆咚脆脆，溜溜说，五姐有颗美好的心哟喂， 哎，打起鼓来敲起锣儿，推着小车来送货，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，文化学习的笔记本，钢笔铅笔文具盒，姑娘喜欢的小花布，小伙扎的线围脖，穿这个球鞋跑得快，打球赛跑不怕磨，秋衣秋裤号头多，又可身来又暖和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，挠痒痒的老头乐，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，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儿啊，乌木的杆儿哎，还有那增明瓦亮的烟袋波兰海洋，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，心是货郎的心肠热，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，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，给孩子做点针线活，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，把我的镜腿给掰折，我能描龙能绣凤，离开花镜就没辙，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，常把鸭子当成鹅啊，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，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，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，但等到明天风雨不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，还给你捎来那眼镜和蓝海洋，晚霞照山坡，货郎我推着空货车，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，送货 我不怕路途远，翻山越岭过大河，站在桥头四下望，这珍珠玛瑙挂满坡，苞米棒子金闪闪，高粱赛米红似火，大豆结荚滴哩嘟噜蜜，气死方的谷穗压完了壳，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，呱呱乱叫鸭子鹅，青塘瓦舍南山下，哎，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哎？布朗我越唱越高兴哎，铁尖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上那摩托车来海呀。 Thank you.